不知道，好，开始录了。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找人生》第一集，我是主持人杨燕玲， 我是副主持人李婷慧。 啊，这个今天几号？8月15吗？ 8月15，对，八月十五。 现在几点？12:47。 对， 12:47的这个中午，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在彰化女中。 有啊，应该有录到吧？ 还是我们要这样？还是我们这样啊？拿今年这样有听到吗？我不知道，随便啦。 应该吧，它看起来起伏比较大 了。啊，有，振幅啊，振幅比较大。 呀呀呀，对， 声波是那个吗？重波还是横波？不知道。 我是随便 的。好啦，反正这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嘛。 对，我们要来聊聊什么 呢？ 谈天说地聊人生，要来聊人生吗？ 啊，对， 毕竟 谈天说地聊人生的第一集。要谈天还是说地还是聊人生 呢？那就是谈天吧，毕竟它第一个。 说到天色，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但是就是阴雨绵绵，什么看不到，不是吗？ 是啊。 对啊，其实我不太知道我们这样讲会不会楼下也听得到，不过没关系，听到就算了吧。 对啊， 就是难得可以听到广播节目的录音现场，那也蛮特别的。 幸福啦。 对。那我们谈天， 我们还是说人生吧。 说人生嘛，我们直接就是。聊人生， 对， 谈天说地 聊人生，我们可以，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名字 啊？真的吗？这第一集就改节目名称了， 因为只取了谈天说地聊人生，我们就只能产生个东西 哦， 因为觉得太过狭小了嘛。 没有，人生很宽阔的啊， 人生很宽阔嘛，天也很宽阔，可是就那几个颜色而已啊。 啊，地有很多种颜色啊，沙漠、海洋， 沙漠有点 丛林 啊， 丘陵、水沟盖， 丘陵应该不算是颜色。 丘陵有起伏啊！ 啊， 对啊，我们不能只拘泥于那种颜色的变换、啊。对对对。 哇，怎么会是主持人？ 啊，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毕竟节目第一集没有听众，那我很想提拔你当主持人啦。 好，谢谢。 啊，对，不会不会不会。 啊，我就只是个副主持人，没关系，我们继续。 啊，这没有正负之分的， 我可以继续聊的是。 啊，好，我们来说，其实是廷伟跟我现在都是高三生的，我们是101，为什么要翘翘？我们是现在几年？109年，然后要考110年的学测的准学测生。 现在不是108年吗？ 现在108年了。 现在108年，2019年。 啊，不好意思，幸好我没有考社会科。 没关系，你知道我都不知道台东还花莲在哪个上面吗？应该是台东吧？ 啊，没有，花莲啦。 哦、是花莲。 对，我可以教你怎么记。 啊，好啊。 就是台不就是平台的意思吗？那我们要在平台上面 种花。 種花对。所以花莲在台东的上面。 哦、好厉害哟、哦 啊。那宜兰在哪里呢？ 宜兰在最上面。 对，因为花呢，它会放发出宜人 的 香 气。 对，就是宜兰就在上面了。当然。那这些香气、这些花要卖去哪里呢？就是卖到那些比较有强大消费力的地方，那就是 台北那边。 对，好棒哦。 到地理呢？ 只是我们两个自然组在这边谈什么地理啊？ 那不然我们要谈天文吗？ 啊，天文我昨天是有， 可以啦。 昨天在去补习班的时候，我是真的有去认真研究一下喽。 真的 啊、哦？对，然后因为毕竟他们在上地科的啊，地科也有分地科上跟地科下，啊，我们学校只有上地科上而已，没有上地科下嘛。那我们昨天在上天文的时候，他就是老师讲到地科下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忘记他讲什么，好像讲亮度还是什么之类的，讲到什么。OB 什么亮度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说给我们一个口诀，他说那个口诀就是大家知道不要念出来，可是问题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上过地科下，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口诀？ 他是什么口诀？ 他说 Oh baby be a fine girl kiss me 什么之类的，所以你们就把那几个字取字头，然后对，我也真的不是很 OK， 因为毕竟整个补习班里面只有我一个是女中的学生， 啊，真的， 对啊，就是 好弱势哦， 真的，就是一个瘦弱的女子， 竟然好。你明明很瘦弱，你都当个主持人了。 我是强壮的主持人是吗？ 对，我是娇小副主持人，所以我才能当副主持人，你就当主持人。 哦，这根本就是看身材在划分的嘛。 对。 这我突然有点想要当，就是可能旁边的小小的帮忙开麦克风、 录音员之类的。 对对啊，这应该是最纤细的吧？ 哦、没有，他是最粗壮的，因为他需要。扛一些东西 哦，那真的需要一些人才。OK OK， 其实我们还是有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伙伴的啦， 隐形的，他今天没来， 对，还是没来， 小睡觉。 对，因为毕竟学测生嘛，距离学测还有155天，也没有很远了， 我们不能够就是勉强他。 对，毕竟想睡就给他睡，因为毕竟体型比较大的话，消耗的能量会比较多，也需要多一点时间去补充他。不要笑，这个他。 我希望他最后那位同伴可以听到这句话呢，我好期待他的反应啊！ 这个节目播出，他应该觉得感受到非常多的关心的， 就我们都想到他呢。 对，我们其实这边还有留一个椅子啦，在那边，我们先 把东西搬开就好了。 对，东西搬开就可以让他坐了。高三的暑假的末端到底在干嘛呢？ 在录音。 对，录这个节目，但是也不知道这个节目要播到哪里去。 我给自己听 啊，真的，哎、欸，对， 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不是很多古人都是写一些自己的小东西， 哦、对， 然后就弄出来，对，我们就是 就像那个 古人一样， 《兰亭集序》啊。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古人在写诗，就像我们现在在 po IG 一样，就是生小孩写， 生小孩蛮重要的、啊， 生小孩写，心情不好写，喝酒写，什么都要写、就跟我们在 po IG 是一样的道理。 就只是说，我们把古人所写的诗词，然后在现在把它数位化的概念。 对。 就像现在我们是运用我们的声音去记录我们的 生活 哦， 还有心 灵的嘛。 对，就是我们要考试了，现在还没录音，我们只是在找一个地方宣泄而已。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区域、然后让我们来录这个谈天说地聊人生。 对，因为其实我们谈天说地聊人生的录音现场蛮简陋的，是一个彰化女中的高三的教学大楼，然后从来没有人来过的。 对，这是我们两个发现的小天地。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花花草草 枯掉的那种， 据说那好像就是我们以前有办过活动，然后就收集起来的样子。 啊，就是从来没有在用。 有啦， 还是哦，之前我们那个懒人风情， 对，就是那一个 哦。对，说到这个，彰化女中今年100周年校庆哦。 哇哦， 对，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呢。 其实对于一个彰化女中的学生，我觉得应多少还是会感到一点骄傲吧。就是比如说，你看彰中不到100年， 我们补习班老师都跟我们说，彰中衣服非常帅气、独特。 这个我承认，他们的制服很好看。 对。 那张宇 能歪楼，这个节目歪楼卡掉， 真的好，不好意思，让我们请那个剪辑师在睡觉那位帮我们剪一下。 剪辑他应该不会想帮我们剪吧？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太会。 对， 他自己说他是个山西智障。 对啊，说到这个，你觉得你的选修课想要选什么呢？ 哦，对，我最近看了一下我们选修课内容，我觉得我们学校选修课有点烂。 对，我本来想说我应该可以继续吹陶笛，或者是去听一下那个故事书，就没有。 对，因为像。我家住在金城对面，然后我弟弟是读金城的。 我知道，你弟直升哦。 那他后来再考进去的，对，后来再考进去，然后他就给我看他那个选修课的名单，哇哦，好丰富哦。 他们选修课有什么呢？ 就是一些什么写程式啊、跳舞啊，反正各方面都有，历史、地理、对啊，物理、化学、生物都有。 可是我同学一直在跟我抱怨说他们的选修课很无聊。 可是我觉得彰女的选修课就是。 可是我们的社团课比他们丰富很多了、 是没有错，因为毕竟我们那个补习班全部是京城的学生，他们就常跟我抱怨说啊、我们社团怎样啊、我们社团怎样，就是他们社团被砍了之类的。但是对我们蛮庆幸，我们读彰化女中有蛮多社团自由的。 对，你知道我同学他参加阿卡佩拉社，我真的觉得 不是听说这一届最后一届了吗？ 我同学看起来也没有很遗憾吗？ 不好经营啦，阿卡佩拉社。 可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社团。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多少人在关注阿卡佩拉这个领域？ 对，我都可以承认。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能下次可以邀请看看他们的社员，就是、末代社员来这边。 对，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就是抒发他们阿卡佩拉的感想，到底这一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导致最后倒社？ 大概就是唱歌有点难听吧。 啊、这个我们就不予置评了。我是有到现场去听过的，就是OK， 我也没有说难听啊， okay. 就是我同学唱歌其实还不错听啊， 但我不知道他当配乐是如何的。 就是用人声去做一些乐器的声音，就不是这么简单的。 对，就非常困难，就是需要经过长久磨练。 没错， 他们只有经过2年，还需要磨练。但有点可惜，就是他们已经倒社了。 对，其实我还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因为金城的每一次成果发表会都是非常的。 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刚刚的那个评委主持人呢，他刚刚把韵玲的模拟考的账号密码贴纸给撕烂了，不过没有关系，韵玲是一个很宽宏大量的人。 不，韵玲不是。 我、哦、是啊，怎么会不是呢？ 因为觉得有点难过，可是我没有收到他的账号密码，所以应该没问题。等一下收到账号密码，你们应该就听不到我声音了，就没有第二集了。 就是很好，第二集就直接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韵玲，庭委今天请假，是不是？对， 直接就请假， 就是对，就是永久请假。 欢迎你们来医院看我。 觉得我们以后可以直接不用考大学了啦，我们就 录一个音这样吗？ 对啊对啊对啊、 哦、说到大学， 我觉得我不适合翘脚，但是我翘的，大家翘脚太久会脊椎侧弯，不要做这种动作。 那如果就是一次翘左脚一次翘右脚呢？ 可能就变 S 型吧。 哇哦， 就是左歪右歪整个都歪。 这样听起来有点厉害。听起来蛮厉害的。 其实我们脊椎侧弯不是歪一边吗？ 对啊， 如果你两边翘你 就这样吗？ 对，犹如 蛇形。 对， 哇哦， 你就会感觉有一条蛇。 我的梦想是成为吸血鬼。如果 你不是已经是了吗？ 我是啊。 对啊，我也是。其实我们两个为这件事情有吵过一次架。 对，就是 吵不止一次啊， 两次吧，两三次了、 嗯、 对，但我们最后还是有和解，就是不同种族之间。 对， 虽然我们都是吸血鬼，但我们是不同的种族， 就是物种的多元性啊。如果大家来上生物课的话，应该多多少会听到这一类的名词。 对，韵玲是哪一方面的吸血鬼呢？ 我吗？我就是一个很就是素食主义者的吸血鬼， 素食， 所以其实我 是 不会去。 我今天看到你吃肉了 啊，那是因为我们那个在睡觉那个主持人，他竟然想要把那块肉给丢到厨余里面，我觉得不忍心。对于那一只猪有点伤心。 可是你不是吃素吗？ 对，我吃素啊，但是 说不定它是混合肉啊。 混合，你是说就是 可能不是猪， 比如说水豚之类的吗？ 耶、 yeah. ，马来貘。 我蛮想吃水豚的，它、 啊、 看起来很可爱。 我昨天看电视，他说水豚是，哎呦，好大声哦！刚 就是我们张女最近在整修啦， 对，就是也不是最近的事情了吧？ 应该从我们 高一 放暑假。 哎，真的吗？ 因为那间厕所就从很 啊、那一间厕所，其实就是张女到处都在动工。我们高一的时候进来那个 图 书 馆， 然后高二的时候函数工坊，高三的时候厕所， 然后还有那边操场， 对，大家都在平平平平。 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庆幸，你知道我有一个大我两届的姐姐，她是读鹿高的、 哦嗯、 然后她跟我说她从进去的时候他们的游泳池一直在整修，然后整修到他们三年级才好，然后我们图书馆整修、 哦、 整修一下子就好了，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其实张姐图书馆是一个蛮棒的地方啦，书很多，然后自习室的那个位置 也很漂亮、 嗯、 对，环境的就是很好。 说到环境，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位他其实不太会认同，就是在睡觉那一位，他其实对张女有很多文字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困扰、 嗯、没办法，因为她就是个非常新闻的体质。 对，就是 真的没办法、就是我们要营造一种花花绿绿的世界，就必须要引来这些文字。 对，那、啊、反正我们就想说，既然张女里面有这种非常会吸引文字体质的人，那其实我们其他也不用需要担心了， 对，因为她就会把文字都吸引走。 对，其实我们是蛮感谢她的， 对， 感谢她这两年来就是一直奉献她的肉体。 对，让 接下来一年还要继续请她多多帮忙了，这样 再一年我们就可以毕业了、yeah, 加油哦，谢一君 加油、哦、我们把另外一位名字说出来、 啊 哦、没关系 没关系，把他 之后还是会来的啦。 对啊，我们会逼他上来的，我们的录音室真的是非常的风光明媚。 对， 我们会再帮他准备一张椅子， 对， 可以 在那 边睡觉， 对， 他可以在那边睡觉、 哎、我们可能需要叠个几张，因为毕竟要睡觉的话、 哦、 可能一张不够、 哦、 考虑到他的 身材，三张吧，三四张 可以啦， 可能要还要两张，就是两排这样子、 哦、 对， 想得很周到哎、欸， 嗯，就是我们要他睡得舒适吧。 对，毕竟身为一个主持人，真的是要给他一个优渥的环境，他才可以做出好节目。就算他在睡觉也没有关系， 你们就可以听到他的打呼声，然后就是一边录音。 那那打呼声就是我们之前英文写过那个 white noise， yeah， white noise， 对对对，这 出来蹦蹦蹦也算 white noise 吗？ 嗯，如果它是持续的蹦蹦蹦，然后有很多种不同大小跟节奏的蹦蹦声的话，那就是 white noise。 哎呀， 对，真棒的啦。反正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吸血鬼那个话题。 哦、oh, ， 对，我是。我刚刚想说，我是一个素食的吸血鬼嘛，所以其实通常我不会，就是满月的时候突然就哈这样去吃了一只流浪狗，不会。 你为什么会吃流浪狗？你不是吸血吗？ 我不吃啊，所以我不吃啊。我刚刚说我不吃嘛，对，所以我现在是就是喝果汁。 哦、 oh, ， 那个简单来说就是， 你刚才在喝牛奶耶。 牛奶那个就是没有办法，爸爸买了吗？ 哦，说到牛奶，就是、听闻吸血鬼真的是非常的讨厌牛奶。 对，这可能就是那种一碰到牛奶的那种。 对，而且尤其是乳制品，就是非常的让我感到厌恶，他们都好恶心、哦。 其实我不太知道麦克风到底是在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你讲电话是这样讲的，不是吗？ 哦，因为其实上面这边有个喇叭啦，我就想说，如果我这样讲话，不知道会不会录得到。 那个应该是放出来的喇叭吧？ 啊、哦，对对对，应该是。所以喇叭跟麦克风 应该是不太一样 的。哦，不好意思，我真的有点知识浅薄。 不是，就是其实非常聪明，只是有时候有点呆而已。他其实非常聪明。哎，你知道其实我们之前不是还有上去另外一边的录音室吗？ 哦，对，我们有去看看过。 对， 那边整洁很多。 哦，对，我们这次会在那边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啊，对对对对，这边的话就 有点花花草草的，有点 这边素材是比较多啦。啊，那边的话就比较。 我们可以在这边谈地，在那边谈天。 哦，对，聊人生的话就到处聊吧。 啊，对。 啊，我们可能就是随便录个音，然后之后再把它剪辑进来。 嗯，你知道我们上次去探勘的时候，嗯，然后我就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然后回家想的时候，我才发现，嗯，我以前好像有梦到过这种场景， 哦，预知梦， 对，哦，然后我想说，因为我那时候梦到的时候，就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叫我快点走，然后我那时候在梦里面就是想说，天哪，那个人到底是谁那么烦，然后没想到就是我们的运营主持人 啊，真的吗？可是当天我是蛮眷恋那个地方的， 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梦到的就是你给我快点走，我说不定我们之后还会跟怡君主持人一起上去，然后叫我快点走就是怡君主持人之类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至于会叫我们赶快走，他应该会自己说他要下去。 对，他说我要下去咯。 对，我不要理你们了，哼。啊，对，是我们可能就是之后要提醒一下怡君主持人，就是不要在节目上爆粗口。 哦，对，怡君主持人有时候会有点太过激动了。 对，就是。砰就出来了。 对，我们就是一个知性又慰藉心灵的节目，不能有这种话。 啊，我们要谈天说地聊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不带脏字的 呀。 对，人生是如此的宽广。 非好。 对啊，广到我们的宽广八卦山。 哦，八卦山在哪？哦，是那一个吗？ 绿绿的那个。 呀， 对对对对，你看，就是到底现在还有哪个路易士是可以看到大自然风光的？ 呀，真的，我们这里的路易士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美好的。 对，而且刚刚有宏观进来，哇， 非常的凉。 对啊，如果下雨都还可以泼到一点水，多 好，清凉呢。 对呀，对呀，对呀。而且我们的录音装置是多么简单，就一只手机。 对，我们其实就是不喜欢过多的浪费。 对，一只手机就够了。我们可以打电话，就是接听众的来电，虽然目前没有。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对啊，我也不想提供大家我的手机号码，我怕就是电话线会塞爆。对，我知道我很热门，但是 就是大家，啊，不是，没有，我们现在一个都没有， 一个听众都没有吗？那我想这一段节目上传之后，应该会得到不错的回响。 到哪边？哔哩哔哩吗？ 啊，哔哩哔哩我删掉了。 哦，还有，啊，但我们的背景要放哪？要放什么呢？放我家春春吗？我不喜欢我的男的被别人看到。 我放太极很奇怪，一个跑步的男人。 然后我们在聊谈天说地啊，不然我们拍张旅的背景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最近我们国文老师就是要我们做一项作业，就是拍张旅的一些照片，然后去叙述它。 对，我看我拍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小花。嗯，对，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动，它让我就是感受到了人生的奥妙。嗯， 那为什么就是你会，因为你那时候在报告说。就是你看到那个，你觉得你有被治愈的感觉啊？是有什么东西伤害你吗？不然你怎么会觉得被治愈？ 因为你知道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要跑上跑下去检查我们那边的厕所。 对，哦，对，庭委他的，因为他是当了卫生股长，然后我们的外扫区域非常遥远，在隔壁栋的最角落的一楼到四楼的厕所。 呀，然后顺带一提，就是玉林是英文小老师哦。 啊，对，我是玉林，啊，不是，我不是玉林小老师，我是英文小老师。那其实，能当这个职位真的是个意外啦。 对，其实那时候，哦，我还一定要讲一下，我一定要抱怨一下，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一票略胜的第三名的小朋友，然后我就当， 哦，第三名是谁？其实我真的不 记得。第三名是 Funny Face， 我们在这边不能透露他的， 哦，对对对，化名化名化名 Funny Face。 然后我就赢了他。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想说，这应该要重新投票吧，但结果没有，他们看起来就是嫌弃麻烦的样子。就直接把我选上，那时候我想说好吧，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当英文小老师的， 但最后没办法、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有没有没有关于你的意思，但最后就是没办法，我就是去当了。然后反正就是我检查完那边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要收垃圾，然后我就要从一楼走到五楼，然后有时候我可能还不一定在收垃圾的过程中还不一定看得到，就是打扫的人们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在、oh. 然后就让我有点心很累。对，所以我就收完，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陪在我身边，因为通常运林和怡君他们通常都会陪在我身边，但那时候我好像就是没看到他们两个，他们也不知道跑去哪边了。 我们在扫地啦。 啊，我都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对那时候 我们在后面默默支持你。 啊，对对对，谢谢。 不会。 然后那时候就是心情没有很好，然后我就走到那个就是要走回门教室，然后我就往我的左手右手边看，对，我的右手边，然后就看到了一朵朵盛开的紫色小花，然后就是有一种好美妙的感觉哦，就是、 的确 啊、我的身心又被治愈，就是他们的盛开就像是为了安抚我一样，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价值。 对， 这 真的就是人生的写照啦，就是在人生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辜负了你的期待，但是在回程的路上你会看到一些让你觉得心动的小事物，即便只是一朵花也好、也可能会治愈你受伤的小小心灵。 对，那韵玲主持人，你拍了，你觉得你要拍什么照片了吗？ 其实我有想要拍就是我们教室后面那个藤椅。 你说以前二年级教室吗？ 不，就是我们那个三年级后面我们 很脏的那一个吗？ 对，因为我那时候想要用黑白的方式去呈现那张照片、然后去拍，就是直接从上面往下拍垂直的方式，然后就看到那一张桌子上面放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但是我发现他的东西最近减少了，我一直在等 他，越来越多了。 我一直想要等他那些东西就是很大爆发，东西很多的时候再去拍。 为什么想要拍很多东西呢？ 因为我想要把那一张桌子比喻成我们的人生 啊， 就是因为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的东西，可是我们又却藏在那张桌子上面写我们自己的东西。那如果那一张桌子是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放任我们的人生充满别人的东西呢？ 哦天哪， 对啊， 那林主持人真的是非常有想法呢。 其实就真的只是有感而发，看到那张桌子我们就哎呀，人生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的人生应该就是要更加美好吧。 对，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只是17岁刚满的高中生，其实我们应该生活 快18岁了，好像没有刚满 啊。你快18岁了，我还好年轻哦，我才刚满17。 啊， 我才刚满17。 我想想哦，我跟韵玲也只差半年，其实还好啦。 对啊，像我们那个怡君主持人，他就比较 年长嘛。 对， 就比较成熟一点， 成熟。对，他是蛮早出生的。 对， 相较于韵玲，真的是差了大半年。 因为就是介在中间这样子， 没错。哎，打钟了 啊！我们的谈天说地 聊人生 第一集 就要这样结束了呢。 好，谢谢。 对啊，如果要支持我们的话，一定要支持我们啦。 好啊，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下次记得收听第二集。我是主持人杨韵玲， 我是副主持人李廷蔚。 那就到这里喽，拜拜。